这个宴会没有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但有令人琳琅满目的中文知识， 带听众走入有趣的中文世界，品味香港的中文考试趣闻， 一起把酒当歌， 畅谈人生。 我是主持人洪伟权， 我是洪玉欣，逢星期一晚上11点至12点，同你相约于洪门会。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我们的新节目《洪门会》，我是来自英皇教育的中文科老师洪伟权，而我旁边的主持呢就是我们另一个拍档，就是洪玉欣老师。 大家好，我是洪玉欣。 洪玉欣老师，很多学生都问到我们说《洪门会》其实是想讲些什么东西的呢？ 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洪字呢就取自于我们两个人的姓氏的，而整个洪门会意思呢，想好像做到一个宴会这样，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日常生活的中文知识啊、趣闻等等的。 是啊，甚至文化的热话啦，都很欢迎同学呢到时可以来到我们的 fan page 啦，来去呢讲下你想知道什么话题，我们大家一起呢谈天说地这样。 没错。 喂，我们第一集呢不如就找一个最爆爆炸性的话题了，好不好？ 好。 我们现在社会热话呢，成日都会讲中文科呢是死亡之卷。死亡之卷有几恐怖啊，不如我们今天就讲这个的话题，好不好？ 好啊，好啊。其实死亡之卷呢，我们想回回顾一下，是在2007年中文科转制呢就开始有这个词语出现的了。 是啊，不知道洪玉欣老师呢知不知道当时呢其实社会上很大回响。因为当时2006年呢正正就是一个旧的制度。咁当时呢，我諗好多听众呢或者有考试之前有考会考经历嘅同学啊，或者而家嘅成年人啦、啊、都会知道当时係会有泛民嘅考核。咁同埋呢当时嘅制度同而家好大分别㗎。死亡之卷呢，其实如果我自己个睇法啦，咁有几样嘢真係死亡嘅。咁例如第一样嘢啦，我哋好多人会成日话係冇得溫啦。因为没有泛民、在以前的年代成日就会有一个观念填鸭式制度。你只要呢温熟好一些课文，但是热门的、词汇、或者一些篇章呢，基本上要考到一个好成绩就不是说那么难的。但去到呢我们现在的文凭试死亡之卷呢就取消了泛民这件事、对于泛民呢、宇欣老师又怎么看？ 其实我知道呢，以前旧制方面学生呢要读26篇的文言文经典篇章。 是啊，同埋一啲语体文啦。 是啊，咁当时呢好多人会反映话，咦，中文科好似好死记硬背喎，淨係背一啲资料性啊，例如係历史背景啊，作者嘅写作心境等等。 是啊， 觉得好似唔係好可以令到考生好灵活咁样懂得去运用中文呢个语言。所以就变咗呢有我哋后来嘅五份试卷嘅出现啊，由两份试卷变做五份试卷嘅新制嘅。咁其实当时转变嘅过程咧，学生同埋老师都有一个好适应嘅阶段，始终教学模式会转变咗啦。另外学生咧个学习语言嗰个能力啊，温习方法咧都已经有好大嘅转变噶啦。 系啊，同埋咧个范文咧。其实以前最被人诟病就是因为以前会很兴出一些叫精读、在我们坊间的书店里面呢就不同出版社会有不同的精读呢，去给很多的不同学生呢是可以预先去背诵、而考评局呢又真的会出那类型的题目，所以当时呢其实泛民呢很多人的批评呢就会说哦，即是个学生死背去温就已经没问题了。但其实这个观念又是不是正确呢？如果我自己以我现在教书的经验来说、其实我认为泛民是好的，反而。很多呢我们很多时任何的事件呢所谓一体两面、一定会有好有不好的。泛民不好的地方可能我们会觉得可以死背可以硬背这样。但其实只要考试的制度上面呢是灵活。或者问的问题不是一些死背的硬知识呢，其实泛民本身是好的。 譬如咧，我哋谂翻下以前啲范文啦、 嗯， 其实好多嘅手法啦，甚至乎内容咧，我哋今日谂咧，我哋先会发觉啊，原来当时范文会令到我哋个中文根基咧系打得咁稳嘅。譬如打个比喻咁样样啦，好似以前有啲文章叫做以画为喻咁样样。咁我哋咧喺入面咧，佢当然系一个硬知识啦，但系个作者个情怀啊、素材啊，甚至乎佢写嘅手法咧。其实我哋通过去温习咧，其实会好熟悉，好似以画为喻咁，我哋会知道原来嗰篇文章用咗好多嘅说明手法。 嗯、 我哋嗰个年代嘅人咧，就会好容易理解到啦，说明手法系啲乜嘢嘢咧？ 冇错啊，其实咧范文的确有佢嘅一啲好处喺度，例如系透过读一啲嘅文章啦，我哋会知道咧入边嘅一种嘅文化修养啊，其实系中国文化点样帮我哋咧去建立一个好嘅品德啊、人格等等咧，呢啲其实都系好有帮助。 系啊，以前啲文章咧，咪我和我的唐山啊，唔知有冇印象啊？讲唐山大地震啦、嗯，其实呢一种嘅意识咧，同埋呢一种嘅历史咧，其实好多时候要用课文咧，我哋先至会话咁容易去感受到啊。所以咧，大家都知道咧，而家我哋嚟紧咧即将喺下一届嘅中四学生咧，就引入咗一啲文言文嘅经典篇章咧。其实正正就系针对住而家死亡之卷嘅问题，因为而家死亡之卷咧，好多人就会头先我讲到啦，冇得温啊。冇泛文啦，令到大家好似好彷徨咁样。咁当然啦，喺度都要同我讲句啦。只要有一个好嘅方法咧，其实佢唔系真系咁死亡。咁但系咧，我哋社会上面由于唔系话个个都咁识处理呢一种嘅温习模式咧，死亡之卷又是死亡咯。而我只觉得第二样嘢咧，其实死亡之卷最麻烦、最复杂的地方咧，就系佢题型系好刁钻啊。 嗯， 余欣老师都应该记得咧，而家嘅阅读理解嘅试卷咧，有好多唔同类型嘅题型噶，例如啦，夺命四色啦，啱啱变咗夺命三色啦。 系啊，当时一出嘅时候咧，好多学生都好惊呢种嘅题目噶。 系啊，因为好新型啦，以前咧可能就一个长问答嘅、 嗯， 一问你硬桥硬马真功夫，即刻答。嗯、但系夺命三色四色咧，佢变上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本身不熟的题型呢真的做不到。所以有一个叫夺命的概念啦，甚至乎有填充题、 嗯、 以前很少会这样的嘛、 啊、 好像你说英文科不出奇啊，不嬲考试制度会有，但我们中文科呢是很少有填充题，而填充题最难的地方呢是 有得抄的，当然是好啦，你要知道，但是原来呢有些题目呢是没得抄的，那我一抄呢、啊、我们要判断了，咁考试个僆啊，最中意嗰样嘢啦，标准答案。咁佢答案咧 set 又唔系一定会 set 几个噶、哦，可能得一个。如果 set 咗一个咧嘅标准答案咧，而我哋又真系答唔到，真系会零分嘅、嗯。填充题又系好深啦，吓、啊。咁第三样嘢当然啦，全城轰动啊，综合能力。余欣老师都有印象啦，当时2007年啊，啱啱引入五卷合一一个考试制度，包括咗咧阅读啦、写作、聆听、说话同埋综合能力。而当时最俾人轰动咧就系综合能力。余欣老师，你有冇印象当时咧？啱啱有综合能力嘅时候咧，社会啲人点样理解综合能力呢一样嘢啊？ 覺得是很迷茫，大家都說不知道個方法是怎樣做的， 甚至乎有個翠華說給你聽、 嗯、 當時我直情有很多官津校老師呢，他會直情問我，他說洪 Sir 綜合能力呢其實是不是考修辭手法、啊、語文知識、啊啊、甚至乎成語的運用、啊，以为一种综合啊，真系我哋嘅中文啊、作文啊，样样语法会摆埋一齐，嗰种叫综合能力啊。咁啊，事后大家都知道啦，其实系考啲咩啊？ 其实系考紧大家咧，整合拓展啊、见解论证呢啲嘅部分噶。 系啊，一句讲晒即系实用文啦、啊，其实就 系啦。 咁但系考试个咧就好得意噶，佢哋系最中意咁样样噶啦。考实用文， 嗯， 就唔话俾你听考实用文，就考综合能力。 同埋用好多嘢去包装啦，例如我哋写嗰篇实用文之前咧，要听一段嘅聆听录音嘅，同埋有一大扎我哋俗称叫 data file 嘅嘢咧，要俾同学咧自己去筛选边啲系为之有用嘅资料，边啲系冇用嘅资料嘅。 讲翻当时啊，其实都好多同学仔咧都问到我哋啊，佢话哇综合能力咧咁怪嘅。又有聲帶聽啦，又有資料啦，所以當時咧，我哋今日回顧一下歷 史俾你哋聽啦。2007年啊，當時好多學生咧，啱啱第一屆考咧，其實係好彷徨嘅，因為唔知咩嚟噶嘛。但第一屆佢哋就要考咯，所以當時咧有個好大熱話，就係成日話整合拓展咧就有嘢抄，跟住就再延伸。咁啊，見解論證咧就可以去作啦，合理地去作。咁但係咧又好得意嘅，當大家搞唔清楚咩叫延伸啦，就會出現咗過度延伸嘅咯。咁所以咧，以前我哋啲學生咧，成日都會問一樣嘢，佢話：洪尚好麻煩啊！我老師咧又話可以作，咁但係咧一作多咗，又話我作得太多喎。咁好多人咪會覺得有一個咧咁嘅疑難啊。 是啊，没错啊。其实综合能力呢去到而家为止呢个制度都好像是这样变紧，即是个评分方法方面。 其实都是啊，这个呢我们接下来可能其他我们往后节目啊都不断去跟大家去讲一下综合能力呢是怎样样。其实这一张卷呢就已经变成了不是考中文知识了。这个也都是呢当时2007年呢很多学者的诟病位置。他们会觉得一件事，就是咦，为什么一份中文试卷要一定跟某一些 data， 而他那个延伸中心思想内容已经不是任何生自己发展呢？所以当时呢2007年的综合能力呢是被人骂得很厉害，甚至乎呢讲个热话给你们听。 好啊好啊。 当时2007年呢好得意，刚刚出现这张试卷呢，无线电视呢就找了一个、主持人去做一个呢统计资料。咁佢咧就揾咗一啲學生咧嚟去考，即係揾翻個學生去考翻啲數據啦，得出嘅成績。咁其中訪問咗一個學生咧，係有句咁樣嘅投訴。咁佢點樣講咧？佢就話啦：我閱讀理解啦、寫作、聆聽、口語都攞 A 嘅五星啦、當時叫做就係而家嘅五星星最高級別叫五星。佢話：但我綜合嚟攞 level one 啊！ 哇，真係 咁啊，好控訴啦成件事， 好令人驚訝。 因為點解咧？明明叫综合能力嘛， 沒錯， 但结论就是我样样的能力单项都咁好，竟然综合能力我 level one。咁当时咧好笑嘅，其实咧佢系访问一啲个学生啊，学生去投诉，咁啊冇人答到佢嘅。但其实如果当时咧有人访问我咧，我就会咁答佢啦。我就话梗系啦，呢一份系实用文嚟噶嘛，都唔系综合能力。所以咧，發展到而家咧，而家嘅綜合能力咧就改變咗好多啦。就真係要大家咧閱讀能力又有啦，寫作啦，喺見解論證嗰度咧又要識得作嘢啦，嚇咁啊聆聽功力啦，聆聽聽得唔好咧又會有一個問題，就係會咁樣樣啦。 係啊，嗱，除咗好似話綜合能力呢啲咁新式嘅試卷之外咧，其實2007年我哋作文試卷咧都有一條題目好嚇親啲同學仔嘅喎，應該記得啊，洪Sir啊，檸檬茶啊。 冇錯， 係啊！當時檸檬茶一出咧，哇，好多迴響啊！其實就係覺得點解突然之間會有依類型嘅題型出嚟嘅咧？從來考生好少接觸到嘅。 係啊，因為呢度咧補充啲背景資料俾我哋啲聽眾知道啊。其實傳統嚟講咧，我哋去考公開考試，中文作文主要係考記敘文啦、描寫文同埋議論文啊。但係當時咧就出現咗呢種咧就叫做自由類或者叫詠物類式嘅作文啊。咁當然你話作為我哋補習老師當然好清楚啦，因為呢一種嘅檸檬茶咧其實係中國內地嘅題型啊。其實佢玩咗咧都成五年至十年啊。如果講埋而家嗰陣十幾年添啊，所以當時咧其實出檸檬茶咧好多人係好轟動啦。但係最大件事係咩咧？香港的考試制度呢，雖然中國大陸有出了、但我們很多同學要搞清楚一件事，就是原來中國大陸的評分標準呢和我們是很不同的、當時呢我想宇欣老師都很認識，都知道呢其實評分呢它有什麼陰濕位置，是不是、當時呢檸檬茶呢它規定了考生是一定要跟著檸檬茶的特性、再加以發揮，而檸檬茶特性呢它講到明是要甜啦嚇，同埋酸咁樣樣嘅，咁但係咧就變相好多學生咧有個問題啦。咦？點解我當時叫檸檬茶，我咪以為攞檸檬茶做個故事，即刻作個咯。啊，我同你相遇，跟住、有個檸檬茶咁樣樣，或者最好笑就係好多人會作大家好啊，我係檸檬茶嗰種咧，詠物類文章。但係原來考試嗰話唔可以咁簡單嘅喎、 哦。冇錯啊。其實自由類作文咧，最令人困惑就係、是，佢冇規定大家用乜嘢文體去書寫，但係高分同低分咧就有個界線。 善位。例如好似头先洪 Sir 讲过啦，其实原来佢想你发掘柠檬茶嘅特性，然之后咧将佢延伸到我哋而家成日所讲嘅人生意义啊，有冇一啲价值观可以喺呢个事物嘅特征上边咧，我哋可以引申到出嚟啊？ 系啊。今日咧，我哋大家當然就知道啦，因為個考試制度咧，講下講下都已經都講緊七年八年。 啊、 但係我哋回望翻當時2007咧，今日我哋就先細説2007年嘅熱話。 好啊， 當時咧2007年學生，佢哋根本上唔知道會有呢一種嘅題型，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大家潛意識會諗啦。檸檬茶，咁當然就係根據住檸檬茶發揮咯，點樣發揮扣住檸檬茶嘅字咯。但原來考評局咧，佢自己本身有一套嘅標準，就一定要學生去跟到。如果我哋冇一個咧知識面係知道原來檸檬茶嘅特徵係咁樣樣咧，就會有一個問題。所以呢一種嘅問題咧，當時其實俾係俾人救病嘅，即係鬧得係好誇張、好勁，甚至乎有考生咧，直情係想發信咧去投訴咧，就話要取消咗嗰個作文分數都有聽過嘅。 始终是突然之间咧，转变呢种题型啦，同埋当年嘅考生的确系冇一个心理准备喺度嘅，面对呢啲咁新式嘅题型啦。 系啊，咁所以当时咧，柠檬茶咧，我谂我哋大家都会知道，其实佢几比较难作嘅吓，个题型啦吓，好刁钻啊吓，好复杂吓。好新式嘅觀念啦，呢一個咧我哋就要留意咯嚇。咁所以咧啊，呢一條題目當時咧都引起咗熱話，影響到咧往後好得意，往後咧直情係考評局咧係不斷去出一啲嘅新式嘅試題，令到咧已經唔再係捉檸檬茶啦。因為其實大家都會明白，考評局咧其實好驚一樣嘢，就係大家可以預先準備，令到咧。嗰、那個考試個評分咧就好似冇咁穩定啊，咁所以而家考評局咧就中意出一啲咧嘅新式嘅作文題型，咁呢個咧我哋好多學生都應該會知道啦，嗰啲新式題型就而家甚至乎我哋講話最新嘅考試制度咧已經出到一啲叫做材料作文啊，嚇材料作文係咩嚟嘅咧？直情係會有一個篇章啦，有個文章仔咁樣嘅，大概你預可能係十句咁樣啦，俾十句嘅材料你嘅，好多同學咧又係。搞不清點樣去做，所以想帶個信息俾我哋嘅聽眾就係知道，原來而家文憑試啲作文題型咧好怪嘅，咁但係咧嗰種怪咧係會令到好多學生咧係會可能中個招都未必知道，但係真係要一個好好嘅準備同埋學習咯。 咦，不如趁呢個機會，洪 Sir 又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點樣話係可以做到啲材料題作文嘅呢？ 其實材料題作文咧，好多學生或者童工啦，都會有個疑惑嘅。佢哋就會話啦：，會唔會係嗰條題目入面嘅材料咧，要全部放翻曬落去我哋嘅文章度？咁其實呢一樣嘢咧，考評局喺呢一兩年入面已經講咗噶啦。佢哋係要求你哋咧去扣緊嗰個意思。例如有一年咧，就出咗刺猬啦。咁又講隻刺猬咧，就有啲刺啦。咁咧佢又唔會同人哋好接近，咁但系咧又唔會同人哋嚟得好開。咁好多咧當時嘅同學咧就一定寫個刺猬落去咁樣嘅。但係其實個刺猬唔係最重要，其實最重要係刺猬引申出嚟個中心意義。個中心意義就係我哋人與人之間個距離唔可以太近。又不可以太遠，反而是這件事，而不是真的寫回刺猬有刺啊，所以我們又不可以太近啊，那個刺猬有刺這個字。所以我們最重要是捉到個中心思想，如果你說真的寫作方法，那繼而呢就每一段裡面去扣緊，去用不同的角度話到俾我哋嘅考官知道啦，就係原來要根據個角度再延伸例子嚟證明呢一種嘅價值觀係啱定係唔啱。咁樣樣嘅，係啊，我哋又講翻頭先個文憑試啦。 好啊， 2007年熱話，當時咧其實有個最大嘅死亡之問題咧，就係因為啲嘢好新啊，好新呢個元素咧就有個問題啦。嗱，冇錯，我哋啱啱嘅新嘅改革咧，梗係啲嘢越新越好噶啦，最迎合到社會標準。但係考評局未必真係捉到社會嘅標準，然之後去出現嘅，所以當時咧五卷合一咧就有一個疑問啦。譬如五卷合一點解有啲咩問題呢？嗱，可能語音老師唔知道你當時啲身邊啲教師朋友點樣樣去睇啊。其實咧，我哋有閱讀理解啦、寫作、口語、聆聽同埋綜合能力。 深水清的听众都知道，似唔似英文课啊？ 似啊！ 你谂下嗱，我哋咧聆听又系好趣闻嘅。我哋试谂下一样嘢，聆听咧，我哋在座无论所有听众啊，我哋系好认识广东话嘅。 系， 佢同英文好唔同。嗱，英文咧，我哋真系可能个聆听英语嘅能力，如果唔叻嘅，可能真系听唔明佢讲嘅嘢啦。 听唔到啦。 但系我哋香港人嘅聆听能力。我讲嘅系聆听中文嘅能力，其实大家都冇问题嘅。咁考评局点解又会引入咗呢一张试卷呢？所以当时咧，好多嘅评论家咧都会觉得好奇怪一样嘢，我哋系唔系中文科就要去跟英文嗰种学习模式咧？甚至乎英文嘅学习制度咧，当时综合能力。我哋咪话有 data， 跟住有嘢去抄啦。咁呢种咪正正就系英文嗰种考试制度咯。但系最得意嘅系个评分有好大分别啊嘛。所以当时咧，其实五卷合一咧会令到人好疑惑。个最大疑惑亦都系而家好多学生嘅痛病，就系用英文做卷嘅方法嚟做咗我哋嘅中文试题。 冇错啊，好似聆听咁样啦，好多时咧考同学系可唔可以从佢嘅语气啊，或者系用语上边咧，去知道嗰个说话入边嘅中心意思嘅一啲嘅含义嚟嘅。其实喺个取态上边，同我哋英文科咧话听唔听到系边一个词语咧，又好似有啲分别噶。 系啊，所以咧中文嘅聆听。佢好兴一样嘢，就系咧会用一个人嘅说话去讲到模棱两可。其实佢考试技术咧，正正就系一样嘢，就系佢要令到一个识听中文嘅人系听唔到个考试。所以咧，大家试下谂一样嘢，其实呢份试卷咁样考法系咪好无聊啊？同埋当时仲有一个热话，今日咧就取消咗，可能好多同学仔唔知啊。当时咧中文口语咧系要考朗读噶。 哦，系啊，系啊， 朗读呢一张卷咧，又系咧十个趣。当时咧，好多人咧都已经讲噶啦，朗读考啲咩嘢啊？佢咧考3% 噶咋，3% 好少好皮毛。咁但系当时咧都几多老师咧就不断强调啦，就话哇好重要啊个朗读啊，小组讨论都重要啦，不过朗读3% 都要注意。咁而当时咧社会上面最大嘅回响咧就系、是。政治正音啊， 系啊，揭起咗热潮啦。 当时咧，佢哋系有1/3嘅分数，即系1% 啦，所谓1% 就系计一个政治正音，而2/3咧就系朗读节奏啊。所以咧，当时咧，洪 Sir， 我自己去教书咧，好多学生都问我一个问题啊，佢哋就话啦：啊，洪 Sir， 我唔知道嗰个字点样去读啊。反而其实考评局咧，唔系想考难字， 系 佢哋想考懒音。咁但系个懒音问题咧。其实又是很复杂的，因为当我们去说话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些字眼，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有些字眼其实是一些懒音的热门考核的，例如哪些呢？大家有时在早会听过了，我今天很希望可以嘟嘟嘟那个呢，就是懒音了。所以当时有一个传承很好笑的热话，那个热话就是什么呢？当你学生读正常读一篇文章怎么读、今天我就都这样的、 他 们怎么读呢？他们就说今天我真是咁刻意地咧，将嗰个我字或者你字咧，就刻意放个音咧，放得好重。咁、反而咧，咁当然大家都知道啦，学生点会无啦啦咁样样去做啊？当然就系一啲唔啱嘅考试技术啦。所以当时咧，好多人都已经去笑紧呢一样嘢，就系话啊，你搞啲学生咧，净系读一啲字眼咧，刻意做作啊，或者甚至乎去刻意去温一啲咧，好懒啊，好生僻嘅字词。同埋最深嘅一个问题就系、是。某一些字词呢，原来他们的政治正音呢是我们不知道的。当时如果读错了呢，那就会有问题了。譬如有些很简单的，可能很多同学都知道，我们不会读时间的，其实 时间 这样。这个都算好一点。但有一些例子呢，其实可能个字词根本上我们不知道是这样读呢，那这个又会促成个扣分位。所以当时呢，其实有经验的老师都会跟学生说，其实最重要呢是在读的过程里面，以不要影响到自己的节奏为先去读完这篇文章。 是啊，始终是朗读呢，不是朗诵啊。有时同学的侧重点变了呢，声线啊、节奏啊、语气方面太过夸张的话呢，反而是不好的这件事。 是啊，语音老师啊，数下数下呢 ,2007 年啦，你会发觉呢啱啱我哋有一大堆的事迹啦、朗读啊奇怪啦，所以今日都取消咗啦。作文又新题型啦，死亡之卷阅读理解又复杂啦、所以呢你话我哋而家个学生面对的压力，其实当时2007年我们已经看到了，是吗？ 是啊，是啊。 我们呢不如我们下一集我们继续揭秘，今天我们揭秘了2007年， 好， 我们下一 节开始，好不好？我们讲2008年的会考试题方面，当年究竟有些什么新鲜的事，还有记得当时有一份卷都引起全城热话。 是啊，当然就是综合能力啦。这个呢就等洪 Sir 回来啦，一阵间回来的，我们再来做个考试局的大踢包。不要走开，转头回来我们继续去倾偈下。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呀，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那南风吹来清凉， 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纵返野兽恨，爱海气风波，一朝生别断爱盟。 无论跨越边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日晚10至11，迎希怀想曲。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港人治港， 听港事， 港人港事。 逢星期一晚9至11，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有盈希同埋 Ricky 以及嘉宾为大家畅所欲言。 这个宴会没有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但有令人琳琅满目的中文知识， 带听众走入有趣的中文世界，品味香港的中文考试趣闻， 一起把酒当歌， 畅谈人生。 我是主持人洪伟权， 我是洪玉欣，逢星期一晚上11至12，和你相约于洪门会。 好，欢迎大家咧翻嚟继续收听我哋嘅红门会啊！咁接上一节啦，我哋讲紧啊死亡之卷究竟有几死亡啊？嗱，今次想同洪 Sir 你咧一齐讨论一下2008年有啲乜嘢嘅趣闻，好吗？ 好啊，好啊！2008年咧，我好记得当年咧，其实有一件事件咧系上晒报纸啊， 系。 知唔知边件先？ 知综合能力嗰份试卷啦。 当时综合能力有啲咩特别啊？ 当年咧出咗一个咧全城热话，系潮流用语啊，我哋而家所俗称嘅潮语啦。 系啊，咁啊嗱，当时咧综合能力呢张卷咧，头先我哋上一节咪讲到嘅， 系 一份咧新式嘅试卷。 嗯，洪 Sir 可唔可以简介一下呢份卷咧？ 好啊。 啊，当时咧，大家都会记得我哋头先讲到，2007年咧，啱啱有份新式嘅试卷叫综合能力啦。咁当时嘅综合能力咧，其实好多学生考完之后咧，系唔知做紧啲咩嘢。 系， 所以当时2007过渡去2008年嘅时候咧，其实好多学生系非常之彷徨。惊嘅地方喺边一度咧？佢哋就会发觉一样嘢就系，我都唔知道几时抄，几时作。甚至乎你张卷究竟个评分，佢哋想点样去做呢、只系得一个初步嘅理解。咁、当时咧，大家嘅初步理解咧就系咁噶，就系声带讲乜，我哋就要做啲乜。咁我哋咧一收到份试卷啦，我哋会有一个叫做资料册啦，吓英文所讲嘅 data file。咁跟住咧，我哋就会有个聆听声带去播放。咁播放嘅时候咧，咁佢就会有个任务叫你做嘅、例如佢就话啦。假设你是一个中四级学生官家家，咁而家咧，阿黎局长就嚟到你哋嘅学校嚟做一个分享，咁、你咧就要同阿黎局长咧做个真情对话，叫大家咧去表达一下啦，就系、对潮流用语、外来语嘅利同埋弊，并且系就住资料入面嘅两幅海报咧提出个人见解咁样样噶。 即系俾咗个身份你啦，去做一啲嘅实用文啦， 即系 说穿咗就。 其实就好似而家我哋正常出嚟做嘢咁样样啦。譬如你要做一个秘书，咁咧老板咧就同你讲啦：，喂，你而家帮我send 封 email 啦。咁 email 入面我要你有乜乜乜乜乜乜乜乜咁樣樣，其實考評嗰個原意係好好嘅，因為咧我哋好多時中文科咧俾人哋一個救命位，我諗下語音老師都應該聽過啦，有冇同我問過你啊？我哋好多同學仔成日問嘅，佢話咧學文言文嚟做啲咩啊？我都唔會用噶啦，咁但係咧中文科就成日俾人一個咁嘅感覺啦，學文言文嚟做啲咩啊？都冇用嘅，咁但係咧綜合能力個好處喺邊度咧？就正正話俾你聽就係、嚇有用噶。我哋出到嚟就系要跟住啲任务嚟去做一个实用写作咯。如果想用自己中文能力喺社会上面做一个咧谋生啊，甚至乎贡献咧，咁就要识得写实用文啦。 嗯，冇错啦。 所以咧，当时咧，阿宇欣老师啊，综合能力咧，其实我哋头先讲过啦，我哋系其实系会有一个咧声带播放啦，有 data file 啦，跟住我哋再跟佢写作。而寫作面咧，我哋會有一啲叫誒評分位置嘅，例如就會有一個叫語境意識啦，咁就會根據住你哋嘅語氣啦、場合啦、真實程度啦，咁樣去做嘅。咁、而最重要嘅當然就係個語言啦，就係、整合拓展、見解論證，咁就係當時我哋根據嘅 data 入面點樣樣去延伸啦、發揮啦，甚至乎自己嘅創建咁樣樣嘅。嗱、呢個就係當時個綜合能力個考核點啦。係 啊，咁當年咧，2008年咧，考試局好創新、出咗個題材咧係潮語、 係啊，潮流用語啊，阿宇欣老師當時咧，你哋睇嗰份試卷咧，有冇印象邊啲潮語咧？是好爆啊，甚至乎当时啲学生有咩反应咁样 嘅。其实呢最爆嗰个真係要提下屈机两个字。 屈机。 当时呢、我哋嘅试卷入面啦，佢係咁解屈机㗎。 咁解先。 佢话呢屈係指屈服啊。机係指我哋打机嗰啲电子游戏机啊。而屈机呢个词语呢係指玩游戏嘅人呢因为无力取胜而屈服。 哇唔係嘛呢啲。我諗全部听众都知道屈机个字唔会係咁样啦。 即係好明显就係可能呢出试题嘅、老师们呢都唔係好知道潮流用语係啲咩嚟。 佢哋呢当时其实心态呢就可能係好想迎合啲考生。嗱、你哋唔識㗎嘛迷茫㗎嘛我就俾个你最識嘅嘢俾你哋去考。点知呢考评局自己呢又唔係话好熟就中招。屈机呢个字呢其实宇欣后生啦未必知道。你知唔知屈机呢个字呢係我当时嘅潮流用语嚟。 你当时、 想唔想知个股呢我告诉你当时怎样样来啊屈机这个字。 好。 咁呢以前呢我哋小小个呢咁因为游戏机唔係话好流行的。咁当时呢就有一种呢就叫街机。即是街边打嗰啲啦。当时呢、第一隻游戏呢全城都识㗎。一个游戏要话叫做呢街头霸王啊。 哇 有有 我真 係 唔知喎。我 印象 打开机㗎。 呢啲现场听众呢就好清楚啊佢哋好清楚啊街头霸王。咁当时呢街头霸王呢玩啲咩㗎呢咁就係大家揀一个嘅角色。 鬥打啦 係咪鬥打啦。咁当时屈机呢个字呢係点样样出现嘅呢佢、就话说呢以前呢因为玩格斗游戏啦其实就唔係话咁流畅㗎。 咁当时咧，只要咧我逼一个对手埋墙咧，然之后个故事系咁嘅，就落个下重脚。咁一落下重脚咧，嗰、那个角色就会弹起咗噶。咁弹起咧，嗱而家我谂好多听众都知啦，玩游戏机咧错几个掣咧，咁佢就会跳起嘅，咁就会冇事嘅。但系以前就唔系噶，我只要屈佢埋墙，落下重脚咧，咁佢就会弹起，弹起跌落嚟嘅话，只要你眼光锐利咧，再一脚踢落去咧，咁就会又踢起噶。咁踢下踢下咧，久而久之就会出现跟住就输咗，所以当时咧啲哥哥姐姐成日都讲：，喂，唔好屈机，唔好屈我埋墙打，即系简单咁样样。所以咧，而家大家知屈机呢个字咧，正确系点样样用啊？正确系想讲就系、是，喂，屈晒机啦，赢晒啦，唔够你玩啦，咁样样。其实嗰阵时以前我哋第一代嘅屈机咧，系想话：，喂，唔好屈埋嚟墙打，唔啱噶。跟住久而久之咧，引申出就系、是：，哇，屈晒机啦，劲晒啦，有少少嗰种咧反讽啊，讽刺意味啊。 哇，洪 Sir， 如果咧唔系分享一下咧，我真系唔知屈机嘅词语后面有咁大个故事喺度。 系啊，因为当时我哋呢一个年纪嗰啲人咧，其实呢个正正系我哋而家潮流用语嗰个发展嘛。呢个当时就系正正我自己出现嘅潮语嚟噶嘛。咪、当时2008年咧，考评局仲有啲咩屈机咩咩潮语定义嗰啲好听先。 例如咧，讲多个俾你听啦，好似 O 嘴咁啊 ，O 嘴我哋成日讲噶嘛，系咪？咁当时咧，佢俾咗个定义。都挺好笑，其实我觉得他说是指嘴部因惊讶而变成圆形，然后呢就是好像英文字的 O 字，指目定口呆、口张结舌等等的类似意思。 但这个也像、 其实是 啱 的，但是呢、当时考生见到呢，我见到在场呢，你当时都有监考啊，洪 Sir 系咪？ 即系啲同学仔一揭开份卷咧，个样都已经 系， 哇，好似好想笑咁样 O 晒嘴啊！大家都已经。 最大件事系咩咧？你知我 O 咧系英文嚟噶嘛？ 系。 咁你写喺一份中文嘅综合嗱，你上面你够唔够胆抄 O 嘴呢个字落去咧？ 系啊，同埋咧， 点啦？ 仲有另外一个咧，解潮字啊！哇，佢话潮字意思咧系合乎潮流啦，咁冇错。咁然之后佢话类似系耶啊 in 啊嘅意思，跟住咧呢啲又系啲英文嚟嘅，摆咗喺试卷度咧，突然之间变得好似好突兀咁啊！大家都好似头先洪 Sir 咁讲嘅，就系话究竟写唔写落去我份实用文作文度好咧？ 系啊，咁当然咧，如果有考试经验啲同学仔咧，佢哋如果醒目嘅，咁咁多种潮语，当时考评局介绍咁多个俾我哋去抄咧，咁啊正常梗系抄一啲。大家有數有穩陣嗰扎啦， 冇錯。咁其實當時咧份data file 入邊咧有講到，咁究竟潮流用語啊，同我哋而家社會嘅關係係點樣咧？究竟會唔會話影響咗中文語法嘅嗰種規範咧？咁不如洪 Sir 你又分享一下啦，你覺得而家我哋嘅潮語啦，自2007年到而家咧，都係好多人沿用緊嘅。你又認為潮語一樣嘢對於我？我哋话中文语法上面规范啊，有冇话啲嘅影响，或者系令到咧真系中学生嘅水平下降咧？ 嗱，或者逐 part 逐 part 答啊。 好啊。 嗱，例如你话学潮语，咁我哋如果从考试角度嚟讲先啦，咁当然呢一个如果你喺书写公文上面一定系唔好嘅。例如好简单啦，如果你话喺一啲政府文件真系写潮语嘅。我想贻笑大方啦、大家都会觉得好奇怪。但是如果你说在我们日常的说话层面、例如我们去倾偈咁样，我们用啲潮语啊，咁我觉得呢一种呢就反而可能係促进大家沟通，就唔係话咁紧要。咁当然啦，我諗好多学生都会好理性分清楚一样嘢嘅。我哋识嗰样嘢呢唔代表我哋就一定会習慣用咗嗰样嘢。即係例如我哋知道咩叫潮语，唔代表我哋寫文就一定會用潮語噶嘛？咁你話究竟會唔會話令到我哋中文水平下降呢個問題呢？其實各有各嘅講法嘅。譬如有人就會話啦：啊，我哋如果習慣用咗潮語去思考啊，或者去應用嘅話咧，説話慣咗啦，會唔會有影響到我哋寫文章嗰個流暢程度呢？如果我哋本身係中文知識，当是很贫乏啦，当不是很习惯写书信的。当然我们的脑里面只是得潮语的， 我相信有影响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哋唔系嘅，我哋受住一个正规教育，我哋慢慢去学习嘅过程面，我哋知道咩叫正统中文，点样样写先至为之一个合适嘅语法嘅，我又相信唔会咁怪咯，或者唔会咁容易会有呢一个嘅问题咁样样。 嗯，好认同洪 Sir 嘅讲法啊。咁其实另外一方面咧，有啲人就提出啦，话潮流用语，我哋嘅潮语咧，会引起唔同年龄阶层嗰个沟通嘅问题啊。咁我分享少少一个小插曲啦，我哋生活上。咁、有一次咧，我有个长辈嘅朋友差唔多系四十几五十岁咁样啦，咁就问我，佢话我平时有咩嗜好嘅。咁当时我就同佢讲话，我好接噶，我冇乜嘢中意，成日都匿喺屋企噶。咁、当时佢即刻问我，接咩意思啊？接皮嗰个接啊，咁嗰刻咧，我即刻要解释翻啦。咁大家咧，听众都知咩叫好接咧，即系话啲人好似匿埋屋企啊，唔系好中意啲参加课外活动咁样， 好隐蔽。 系啦，冇错。咁当时我解释咗俾佢听啦，跟住佢有个反应，令到我觉得都，咦，原来而家啲人会咁样嘅。佢话：我又学多咗一个潮语啦，又可以咧同你哋班后生仔去沟通。其实咧，你见到一个现象就系、是，语言嘅发展咧。是跟住我哋嘅社会咧去改变嘅，有时可能唔同年龄层嘅人咧都会因为咁样咧而学习一啲少少新嘅事物，都其实唔会话好影响到沟通 嘅。其实反而延伸一样嘢，可能系共同话题嚟。 嗯，都系噶，几有趣噶。其实嗰下， 即系如果你话一个年轻人，佢、本身系认识个潮语、而成年人听到呢潮语唔明白，反而咁样去沟通咧，其实反而大家仲有一个话题啊，大家仲有一个咧生活嘅交汇点去倾添噶。 系啊，又例如俾一个例子啊，嗰年2008年咧都有喺我哋嘅 data file 见到嘅颓呢个字啊，系啊，好多同学而家可能唔知道嘅，唔知咩叫颓。颓饭啊，但系到你哋入咗大学就知道噶啦。哇，今日我啊食颓饭啦，咩意思啊？洪 Sir 解释下。 颓饭咧，即系大学啲 canteen 咧，嗰啲我哋传统叫十蚊饭啊， 系， 即系话咧十蚊就一个饭噶啦，啲料咧。颓唔颓好难讲啦，不过十蚊冇乜人介意啦，基本上就系啲好廉价、好 hea 啦，甚至乎咧颓饭讲到颓饭咧，跟住我哋就会延伸嘅，譬如啊，我哋今次呢份嘢颓做啦，食、个 tea 啊颓 tea 啦，求其啦颓倾啦。好多呢啲嘅用語咧，我哋都會去用到咯個頹字。 其實都幾有意思，幾好笑一樣嘢。 都 OK 啊，個頹字頹廢嘅意思都唔算係話潮得嚟又會係有得解嗰種咯，就反而唔似嗰啲 O 嘴啊。 係啊，咁當年咧考試局形容呢個頹字嘅時候咧，佢有一個詞語好少聽到，其實叫頹料啊。 頹料， 佢話指咧啲料子很差。其實我哋好少聽到有趣一樣嘢啊，出嘅時候。然后呢可能都出卷的老师们呢都不是真的很紧贴到现在的潮流用语， 真的乱咁作嘅啫， 系啊，即系颓料咁样嘅。 即系我自己细个，我谂用个颓字都未听过人哋讲颓料啊。 系啊，最多咪单字，哇，今日好颓， 好颓啊， 系啦、 好颓废咁嘅意思啦，都系。 系啊，所以当年咧都成为一个热话趣闻咁样。 当年啊，如果讲嗰份试卷啊，最热话咧，你有冇印象嗰份卷入面有个南瓜头啊？嗰句嘢啊，海洋公园万圣节啊，全城热话见鬼物 O 嘴， 经典 潜水怕屈机， 冇错呢句咧，到而家咧都有人噏噶，真系好轰动嗰下。 你咧今晚你就试下打开 Yahoo 网站，你打见字。你就好快見到見鬼嘛 ，O 嘴，勁過你見鬼二見鬼三，話俾你聽。呢個字咧，其實當時好多人都話睇完之後咧、大家都上網好瘋狂，好瘋狂去講啊。佢話嚇。咩叫見鬼物 O 嘴潛水怕屈機啊？好似解唔通咁樣樣啊！成句説話咁，其實咧，如果你試下用一個考評局嗰個資料嘅邏輯去解咧，其實你可能解得到佢個意思。佢其實好無聊嘅咋，佢就係想講話啊，見到鬼嚇、你冇驚到 O 嘴、 這個我明白，但下一句我其實真係唔明白。 潜水跑屈机系嘛？ 系啊，即系咩嘢咧？潜水跑屈机。 你只要谂翻佢对屈机个错误理解咧。 屈机佢话因为打机而无力取胜、 啊、被 屈 服啊嘛，即系俾鬼屈服咗你咯，屈咗你机咯。所以见潜水吓、啊，你潜水即系惊啊？潜水点解潜水啊？系咪怕 俾 人哋 屈 服咧？潜水怕屈机就系咁样样。其实成句嘢咧，你用正常嘅概念嚟解，梗系解唔通啦。唔知乜鬼嘢嚟噶嘛？ 系啊， 系咪 啊？ 但系当时就呢样嘢，所以咧当时呢份试卷咧，其实讲个话俾你哋去认识啊。当时咧我去监考嘅时候啦，咁啊去睇住啲学生去考试。咁咧完咗份卷嘅时候咧，收完份卷啦，咁啊现场都有啲老师咧去问我啊，佢话阿洪 Sir 啊，我都识你噶喎、我有睇过你啲广告都知道你啊。佢话阿洪 Sir， 我想问你咧呢份试卷你点睇啊？咁、我当时佢又问我啦，佢话潮流用语、好似好爆咁样，咁、啊系唔系好嘅呢？咁、我当时呢我就同嗰个同事去讲啦，我就话其实几好啊，好喺边一度呢、因为当时其实好多学生呢其实系好生活化，同埋呢个考试呢佢哋好担心嘅。咁见到一样嘢呢理论上应该会觉得系容易啊，或者容易去做啊，理解、但系出嚟咧事与愿违 ，OK， 系啊， 你知唔知当时有一件事啊？又系啦，当时咧引起咗咧考试局啊，好中意投诉 啊，我哋咧嘅控制员啊，即刻帮我哋揿个网络啊，写住见鬼咧，你就第三行你已经见到啦，见鬼物 O 嘴潜水跑屈机啊，第一栏系咩啊？见鬼啦，第二日见鬼十啦，第三就见鬼物 O 嘴。潜水怕屈机啊！嗱，你睇下呢句嘢几强劲啊！ 哇，到而家都有 系啊， 搜寻到 七年咁滞噶咯。系啊，当时咧，我哋考试局咧，佢出完呢一张试卷啦，好多同工都问到我哋，觉得份卷好唔好啊、我当时第一件事头先我讲到啦，我话哇都几好啊咁样、但系出嚟唔系，出嚟咧反而有好多学生投诉、你知唔知投诉啲咩嘢？ 系唔系因为？首先个内容有啲错先啦，屈机解咗其他啦，同埋就有啲英文喺度啦。 当时咧最主要投诉嗰个位咧就唔系呢几个。 我真系唔知道，洪 Sir 分享一下啊。 当时咧呢啲我哋嗰个年代教书咧就好清楚。当时咧有人系投诉咧，就话呢一张试卷我睇唔明潮语。反而是一个学生说他看不明潮语，所以就投诉，甚至乎是想说当时可不可以取消了这一份试卷的成绩， 都很爆、 好爆、当时作为中文老师的我呢、我就会很简单说一句，这一张试卷就不是要求你们这些额外知识的、还有就算公道讲句说话、考评局当他真的出错了个试卷、但其实他没有讲过你引用那个观念是会当你错的嘛、还有他其实那十个潮语的解释呢其实都不是错的，是搞笑 DJ 蒲点啊、潜水啊、丧啊、激啊，这些字其实我们都知道，还有我们有综合能力认识的同学都知道，这一张试卷不是看大家识几多额外知识的，反而是看大家懂不懂得去将它结合啦、应用啦，同埋延伸呢，这一个就紧要啦。 冇错啦。咦，咁不如我哋转一转话题啊。 好啊。 当年呢阅读理解呢都有一个好爆㗎喎、 这个又是爆啦。我諗我读两个字好多现场听嘅读者都知道。春江花月夜 啦、 哇，当时又系全城呕泡啊，可以用呢个字啊。 是啊，第一次有呢古典诗歌，是不是很少的？ 很少的。如果我们看回以前的考试制度呢、因为以前就会考读本问答啦、读本问答就会有古典诗词的、但呢古典诗词因为它读本问答有嘛，所以变相呢它另一 part 的阅读理解呢、就近乎是从来没有考过的、所以当时呢其实很多老师呢去教书的时候呢就会忽略了古典诗词的教学，因为大家都会想着就是不会出嘛、当时呢出了这一篇呢《春江花月夜》呢都真的几深的、而这一份试卷呢当时其实很多学生看完之后呢都知道了啊，唐诗，但是呢做下去呢就很艰巨了，因为呢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古典诗词的知识，可能很多同学仔、他当时呢就又是了投诉了， 就投诉个 point 喺边度咧？其实都几得意噶。有时我哋听翻啲学生投诉嗰啲嘢咧，有啲系理性嘅，咁有啲系非理性啦。吓，例如你话我唔识潮语，咁呢啲就好似非理性啦，麻麻地咁样样啦。投诉啲位，咁啊，春光花月啊，投诉个位咧，就系话过深。太深啦，咁而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对一啲冇读中国文学科嘅同学就唔公平。 嗯， 咁啊，语音老师点睇先呢一样嘢？ 其实我又觉得至唔至于去到唔公平呢、這个层次咧。 其实当时考评局咧，其实就好简单两个回应，回应咗噶啦。 系、 如果老师回应就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其实同学你可以拣中国文学科读啊。 哦，系啊，都系 啊， 即系等于我哋以前个年代啫嘛。理科生数学科会好，咁因为当时会有 A Math 啊，咁佢考 Math 自然就会好似容易啲去掌握咁样样啦。咁、同样地啫，咁我哋本身读中国文学嘅， 其实都好公道啊， 其实都公道噶，咁佢、 啊、 自己方处咯，系啊，咁样样。咁而考评局第二个、第一个诶，头先我话叫我哋老师回应啦， 系 考评局自己回应咧就好精彩啦，佢好简单啫。就咁攞咗份考试嘅规则出嚟，课程大纲、 啊。哇！净系一张规则都屈晒我哋机噶啦。 屈晒机噶啦！本阅读理解考材咧，系、包括考核学生嘅中国文化情操啦、以及古典诗词嘅知识。 嗱、啊，咁样真系同学仔咧冇得投诉啦， 冇得讲啦。考评局冇讲过唔考古典诗歌，咁但 系 好多人可能贴题目就咁觉得冇古典诗歌。 嗯， 当时春光花月夜咧，由于深啦，同埋嗰个阅读嘅层面古典诗词咧，好多学生本身冇一个基础训练，所以咧佢哋去考呢张卷咧就好差啦。久而久之就促成咗旧学制一个最大弊病。阅读理解点解叫死亡之卷？除咗答案好似模棱两可之外咧，最重要嘅就系出好多剔交叉嘅题目啊，令到好多学生可以凭佢嘅灵感去估。 哦， 所以以前咧就会有一个声音啊，就会话啦：，哇，0708，你改咗个制度改到咁，好唔好咧？甚至乎呢个题型成日都出剔交叉。又是不是真的那么正确呢？ 或者是 MC 题啦。 所以大家学生留意到了 ,2012,2013,2014, 现在我们叫做新高中文凭试 ,DSE, 我们可以留意到阅读理解是大幅量考回长文答的。 嗯，是啊，冇错。所以现在呢，其实我们的、学生温习的模式啊，或者方法呢，都已经是不同了啦。咁其实在古典诗词方面呢，同阿洪 Sir 又有啲乜嘢嘅见解咁样呢？ 是啦，我哋第一集呢，咁啊都过少少料啦。 好啊好啊。 古典诗词呢，其实同一般散文唔同。我哋唔可以咧用一种咧就系逻辑去听嘅。通常古典诗词咧，佢一句句子咧会组织一个嘅意境，或者组织一个场景。我哋要睇咧，其实系要一句一句咁样样去攞佢嘅意思。佢嘅语序系可以调换嘅，咁系睇完成句句子就攞个中心意识咁样样去睇。所以如果我哋用错咗方法嘅话咧，其实古典诗词咧系一定睇唔明嘅。所以当时咧，甚至乎古典诗词《春光花月夜》咧，佢其实系打横咁样睇，有大概十行啦。我有学生系试过打直去睇嘅。 咁 当时有个小插曲好好笑噶，佢翻嚟同洪 Sir 讲，佢话洪 Sir 好大镬啊，点解《春光花月夜》咁难解噶？咁当时我听啦，全世界都话系好难解，我话系啊难解，唔使惊 ，MC 题啫嘛。佢话洪 Sir 我真系解唔明啊，我可唔可以翻嚟你解一次啊？我当然心谂吓、都考完啦，温第二科系咪好啲咧、但系佢系性情难却，佢话特登翻嚟学校揾我，我就话好啊，你翻嚟学校揾我啦。咁、我咧都话啦，学生喂同学仔真系好难解咩？你解释我听啊！我又以为佢真系唔识解嘅，佢咧因为份卷当时就话由左手边扫到右手边，佢打洞解一次，佢话春江潮水连海平啊，海上明月共潮生，吓点解咁样样嘅咧？我当时我都望住佢咧。目定口呆， 即系傲嘴啦。 当时我话同学，你玩我啊？你咪搞笑嘅就喺度同我搞下笑嘅啫，系嘛？佢话唔系，我真系咁解，我咁样解系唔识解啦，又打横解，打动解，所以当时个同学仔当然就成绩到最后梗系麻麻地啦，系啊。所以咧，其实古典诗词咧，最紧要大家要知道咧，就系点样样去学习咧， 是我哋一句一句咁样睇，同埋最重要都系啦，听多啲唔同老师嘅意见啦，系攞多啲唔同嘅素养啦，咁样就会比较好啦。 嗯，咁今日咧都好开心啦，同洪 Sir 一齐去倾下究竟我哋中文科嘅死亡之卷究竟有几死亡啦吓。 嗱，咁我哋咧下一集啊，睇下个话题，我哋会转向边一样嘢先。 嗱，下一集咧，我哋会讲下咧，就系、是、世界之最好冇啊！ 童年回忆嗰啲啦，或者 系啊，同埋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心目中有几个最嘅问题啦。 咁我哋下个礼拜星期一嘅夜晚黑再同大家见面咯。 好，记住留意我哋嘅红门会啊！ 好啦，各位听众，拜拜， 拜拜。 这个宴会没有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但有令人琳琅满目的中文知识， 带听众走入有趣的中文世界，品味香港的中文考试趣闻， 一起把酒当歌， 畅谈人生。 我是主持人洪伟权， 我是洪玉欣，逢星期一晚上11点至12点和你相约于红门会。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